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哲学对谈》的节目。我上几次我哋同大家谈论到是人权啦、法治啦、公义问题。咁我觉得今日咧，我应该想讲一个更加系呢三样嘢啊，系个进入一个比较上系一个佢有喺实际嘅或者一个系具体啲嘅问题，就系讲系公民社会嘅问题。好开心咧，系请到我嘅好朋友咧，阿陈建文教授咧喺我哋度同我倾个问题。陈建文咧系耶鲁大学读政治同埋系社会学博士，而家系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嘅主任，同埋系社会学嘅教授。陈建文兄，建文兄，欢迎你吓吓嗱。公民社会咧，好似好容易理解，但似乎觉得呢个字呢个名词咧，就系都系一个比较新嘅嘢。但好明显啦，系公民社会。加上嚟咧，如果唔問嘅時候，公民係乜嘢咧？似乎大家就知道社會，大家都明知道啦。社會學、社會嘅世界係點樣就？但係加埋咩意思？同埋呢個概念啊，係點樣出現嘅咧？ 如果好廣義咁講咧，公民社開咗就由公民組成嘅社會。咁你我試過一次梁振英問我咩叫公民社會，我就咁答佢。咁你同社會有咩分別啊？的確好似個範圍好似一樣，但係咧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組成個社會嘅人咧，係用一個公民嘅身份。你要知道唔係咩社會裏邊咧，啲人咧覺得自己公民嘅。你諗下你喺中國大陸裏邊，常識係人民百姓。咁呢個人民係完全政治定義嘅，喺文革當中。你係人民定係人民敵人？話條命個遭遇好唔同。香港長時間係用市民、居民，好少用公民嗰字。嗰啲時代裏面咧，嗰啲文件咧寫 citizen 咧翻譯過嚟咧係用市民嘅、居民嘅。咁所以你見得到咧，公民呢個身份係個好特別嘅身份嚟。 當然係啦，市民好簡單啦，喺城市居住嘅人民啦，係咪嚇？我知道公民啊，英文就係 civil 啦，係 civilitas， 呢其實係一個係拉丁文裏面講嘅係城市啊。一個聚居一齊嘅一啲嘅人民啊，咁我咧同埋可能係喺希臘嘅，譬如話 polis 呢個字連埋一齊嘅嘢。咁但我啲明白咧，就話喺亞里士多德裏邊講就話一個人喺一個理性度，同埋加埋人一個人咧，亦都一個所謂要做一個公民嚇，呢個所謂喺政治動物裏邊講公民嘅問題。咁呢個公民其實係一個係咪一個好比較上係一個好傳統古典概念嚟㗎？ 公民呢个字同城市啊，或者同文明即系 civilization 啊 ，city 咧，其实同一个拉丁文字根嘅，所以佢系有相关嘅。咁但系如果你好具体咁样讲咧，佢个意涵系咩嘢咧？或者好似我在所讲，点解咁多人避免唔用公民呢个字咧？因为涉及到咧公民嘅权利，同埋咧公民嘅一啲责任，特别系权利嘅部分咧，好多政府唔好中意提公民就系呢个部分。如果讲到公民权利嘅话咧，有一个英国嘅学者咧。T.H. Marshall 咧，佢就比較有層次咁樣講咩叫公民權利。有咗呢啲權利嗰啲先係叫公民。咁佢分三個層次講嘅。一般嘅公民權利咧，主要講公民同公民之間嗰種聯繫咧，種基本權利。咁包括咗咩咧？言論自由啦、結社自由啦、集會自由啦等等。咁呢啲就係最基本嘅公民嘅權利嚟嘅。咁喺呢個之上咧，佢慢慢西方發展出就政治嘅權利。政治權利主要包括咩嘢咧？投票去選舉嘅權利啦，同埋參選嘅權利啊，咁呢個係政治權利嘅部分。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一個人咧，佢其實喺經濟社會地位裏面咧，係被剝削嘅，或者處於一個好貧窮嘅環境，就算你話我俾你有公民權利、政治權利，你都未必可以有能力去享有佢嘅。你日日都係喺一個長時間工作裏面十幾廿個鐘頭咁樣啊，可能喺碼頭嗰度。咁所以咧，其實咧。你要佢能夠真係實踐公民同埋嗰啲所謂政治權利啦，仲要包括埋社會同埋經濟嘅權利咧，都要保障佢。即係話一個人，佢唔會落喺一個咧係無立錐之地，或者係佢冇嘢做嗰陣時會餓死。咁所以好多社會開始要發展，覺得俾一啲嘅福利、社會服務呢啲人咧，都係啲基本嘅公民權利。咁嗱，有咗呢啲嘢咧，我哋就會睇啦。呢個其實有一個完整嘅公民嘅權利嘅部分。 咁點解亦都係咁多社會有時話，唉，唔好講呢樣嘢，香港就是、因為政治權利嘅部分咧。 嗱，翻轉頭講，頭先講就係、是、依、這個似乎聽我咁講嘅時候咧，你覺得依個公民嘅講公民權利啊、政治權利啊，或者同埋係啊，所謂社會依、這個社會權利呢邊嘅時候咧，都比較好似近代嘅。近代即係話咧，你講係人權問題，講呢啲講法治問題，都可能係近代嘅嘢。譬如我近講翻轉頭咧，就話，如果當我喺一個係古代裏面講嘅時候咧，我都提過亞里士多德講就話咧，佢人裏面咧做一個係自由人，同埋加埋咗好公民。好公民嘅時候，嗰陣似乎就係可能好明顯就冇頭先講你個權利嘅問題啦，係咪啊？係佢參與權咁簡單，即係個人應該即係參與喺政治嘅問題啊，係參與喺個係公共事務等等嘅嘢。咁呢個係咪夠咯？咁啊要搞咁多啲頭先講咁多嘅權利問題啫？ 唔係，呢個係一個發展嘅過程啦。我啱啱就想講，即係當代咧已經發展到咁完整啦。你追翻個源頭，如果好似你就咁講嘅話咧，其實成個開始嗰陣時候咧，當然最重要係一個自由嘅問題嚟嘅。即係話咧，其實一個人，即係你翻翻轉頭，譬如洛克喺17、18世紀佢哋啲討論，人嘅自由係好重要嘅，冇自由你根本唔會幸福嘅，係咪？咁但係你想象一下啦，人嘅自由其實係好容易被侵犯嘅，特別就係邊個會侵犯你咧？就係國家啊嘛，政府啊嘛，呢個係必要之惡嚟嘅，冇政府又唔得。 系， 但有政府咧，佢可能侵犯我哋个自由啊嘛。咁你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咧？咁我哋就思考啦。有啲人就话，不如我哋用宪法嘅方法，去限制佢个权力，政府唔会过分扩大，将基本权利写低咗先。但系有时候你谂一谂，就算宪法摆咗喺树，好多国家都唔理佢嘅。我哋中国而家里边宪法里都讲言论自由嘅，但系冇出版法嘅。咁所以咧，其实公民社会嘅思考咧，就再落去咧就话啦，我点可以保护个人嘅自由，唔被政府侵犯咧？我就要限制个权力，限制权力嘅方法。就是将人连结起来，用一种所谓群体的力量呢去限制政府权力。咁你人要连结起来，你必须有公民的权利。即是说你有集会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咁就是慢慢一步发展 出来。咁呢个公民权利本身来讲，是不是似乎都是要由一个所谓政府是立片里面是赋予给我们的嘛，是不 是政府如果立咗宪之后咧，就有进一步嘅充分保障呢种公民嘅权利。但系喺政府未立宪之前，往往好多时候反而系公民社会可能系推动政府嘅立宪，呢个系现实嘅情况。所以我啱啱就话啦，有啲思考就话觉得用法治、用宪法咧，就处理到呢个自由问题。但系公民社会理论家就会觉得就话咧，其实唔够嘅。亦都好危險嘅，淨係擺個法律睇書，你必須人民自己有力量就整合你。咁呢個亦都翻咗個問題啦，就話咧，我哋仲話最早講嗰時咧，公民社會嗰時咧就講公民社會就係公民組成嘅社會。嗱，呢個仲係以個人做單位嘅。但係你呢種思考，好似我仲係呢種思考落去嘅話咧，慢慢你發覺咧，雖然我哋最諗咪要保護個人嘅權利，但係就係靠個人係唔夠嘅。所以咧，當代嘅公民社會嘅定義咧，其實更加著重咧係講民間嘅組織。就係、是、NGO 非政府組織同埋網絡，因為單獨嘅個人咧，其實好難保護自己自由嘅。所以新嘅定義咧，基本上係集中係講人與人之間聯繫。佢哋中意用一個字叫做自組織 （self organization），即係人連結起嚟。 咁即係話頭先講就係喺公民組織嘅時候咧，首先其實已經肯定咗咧，就係話我哋要一自由係必然嘅事。啊！即系冇自由啲话，我就冇办法可以集会啦，系咪？会系成为一个结社，或者成为一个所谓系一个公民社会里边嘅嗰啲团体嘢啦，系咪？咁嗱，依个里边咧，系咪再说话另一个问题就系、是、有自由嘅时候，系咪同我经常讲譬如民主啊，呢个概念有冇关系咧？ 我、呢个概念都有关系啦。不过先翻翻你仲有一句先啦，佢唔系话先有民主先有公民社会，有时候可能系你因为你搞咗公民社会，你先可以保证到你有自由嘅啫。即系呢个自由咧，系佢哋嘅目的嚟嘅，即系话保障人嘅公民嘅自由咧，系好重要嘅最后嘅目的。咁但系咧，有啲时候未有充分嘅自由咧，就人静静地咩都好，就已经连结起嚟嘅。同民主当然有关系啦。我哋讲公民社会同民主关系，往往系咁样嘅。公民社会好多时候咧系推动民主化嘅一个好重要嘅动力。当民主嘅制度建立起嚟之后咧，我见到好多国家我哋都会崩溃嘅。中国都曾经有宪政嘅，系要靠公民社会去巩固佢，等佢唔好走翻回头路。到成个民主已经建立起嚟巩固之后咧，系要靠公民社会深化去嘅。因为咧民主可以系非常之表面嘅形式主义嘅。如果喺两次投票中间，人民系冇一个渠道向政府表达意见嘅话咧，呢一种嘅民主可以完全被一班咧从政者系去到控制住嘅，所以佢又系推动，又系巩固，又系深化民主嘅好重要嘅社会力量。所以我哋往往话，其实公民社会就系民主嘅社会基础。 嗱， 剛才講翻啦，你嘅蔡蔡講嘅時候話咧，呢個我發覺就係同我公民同埋市民同埋人民咧，係三好大嘅分別啦。咁即係話其實而家我哋喺當前社會裏面講咧，我哋其實唔係咁簡單，係甘心仲做人民，亦都唔淨係市民，係做公民。喺個人民、市民、公民呢個程序裏面講嘅時候啦，我哋一個普通人點樣去知道咗呢個係我哋嘅應該做嘅權利或者責任呢？我點樣理解到話問到嘅時候咧，我哋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啦。我諗係可能應該寫下香港永久性公民噶嘛，係咪啊？係咪要話俾我聽？要話俾聽我哋依個公民權利，我公民係靠自己係要點樣去擁有嘅？係因為我覺得自己啊作為香港人嘅時候咧，根據香港人就係香港公民啊。 呢、這個即係概念嘅發展，都正如所講啦，西方都係經歷嗰個好長嘅時期裏面嘅，佢慢慢喺一個發展嘅過程裏面體驗得到咧，即係話有一啲領域裏面咧，你覺得咧政府唔應該咁多干擾你嘅，你自己可以處理自己嘅問題嘅，開始有種所謂自主性出嚟，咁呢、這個概念先慢慢成熟出嚟。我話俾你聽，更加早嘅時期裏面咧，公民社會個概念其實等於咩咧？等於市場嘅。 OK， 嗱，我休息陣間，又翻轉頭再討論呢個問題啊。 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陈建文教授。 好，翻嚟我哋嘅就系《哲学对谈》嘅节目。今日我哋嘅题目咧系讲公民社会。头先同阿建文兄咧提到咧，就系呢个公民呢个概念咧，系其实一个好漫长嘅一个系演变嘅概念嚟嘅。啱啱我哋喺走之前里边提过咧，就系公民呢个概念同埋市场呢个概念咧，系有一个密切关系嘅。呢个时候咧，我想更加追问一下阿建文兄，就系呢个市场同公民好似冇乜联系嘅，点样可以产生关系咧？ 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十七、十八世紀裏邊咧，特別去到講 Scottish Enlightenment， 即係喺 蘇格蘭嘅 所謂啟蒙時期啦。你睇 Adam Smith 佢哋嗰啲作品啦，其實佢當時講市場啊慢慢興起，佢從一個農業社會、封建社會裏邊咧走向資本主義嘅過程裏邊咧，呢、這個市場嘅發展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道德意涵嘅。好多人就淨係以為一個經濟領域咁簡單，其實嗰個市場出嚟咧。終於就有一個領域咧，俾人好平等咁樣咧，喺嗰度進行一種交換。喺以前裏邊嚟講，咩你都要講身份地位嘅。但係市場我出現嘅話，我只要我能夠有錢，我就算唔係一個貴族， okay， 我都可能去聽一個歌劇。人突然之間去感受到一種咧係平等嘅感覺。第二，你想一想，其實市場就係一個咧有個無形之手可以運作嘅。佢覺得我唔使你個國家政府入嚟干預我，佢又感受到一種咧完全公民之間聯繫嘅感覺。嗱，你諗下，原來喺市場嘅開始嗰陣時候咧，其實係俾到公民呢種感覺，種自主嘅感覺、平等嘅感覺。只不過慢慢發展落去咧，市場發覺並唔係好似啲理論家咁講法，係一種完全嘅資訊啊、完全嘅競爭。其實佢裏面都可以有壟斷嘅。跟住你發覺弱勢嘅群體喺呢度裏邊喺個市場裏邊嚟講，你冇錢你係買唔到嗰啲嘢嘅，並唔係你想象中咁平等。咁先至喺當代裏面咧，公民社會慢慢從市場呢個概念咧係脱離出嚟，覺得要喺政府同埋呢個市場或者所謂私人生活中間咧，再要發展出一個新嘅領域出嚟。有時候我哋叫第三部門啦。咁呢個領域咧，其實就係將一啲民間嘅組織，無論係教會啊、獨立嘅工會啊、壓力團體啊、服務組織咧，將佢連埋一齊咧，佢先能夠咧揾翻佢原來想追尋嗰種更加平等。更加係自由呢一種咁樣嘅目的，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慢慢演化嘅過程嚟嘅。 嗱，你剛才講一個概念咧，可能係第一次佢聽到嘅，講第三部門。咁第一、第二係乜嘢嘅？ 任你擺位啦，冇緊要啦。政府市場，咁你其實就第一、第二部門啦。咁第三咧就係我哋講到呢個公民社會呢個部分。咁點解我哋要咁樣講一個部門、兩個部門、三個部門咧？因為我哋其實發覺咧，喺要做好一個社會嘅治理啦。我哋而家已經唔講統治或者管治，其實咧係要講治理 governance。 governance， 甚至係講好嘅治理就善治就 good governance。好嘅治理已經發覺淨係靠政府係做唔到嘅，政府嘅能力其實唔係真係咁強。第二，我哋有時候唔想太強，因為可能侵犯人嘅自由啊嘛。所以我其實我哋需要市場補充嘅，譬如話提供更加多產品，但市場佢自己會扭曲嘅，會壟斷嘅，係咪？咁亦都發覺淨係靠呢兩個市場係呢兩個部分唔夠嘅。咁個社會慢慢發展，覺得需要有第三個部分出嚟去平衡其他嗰兩個部分。咁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公民社會或第三部門。咁呢個第三個部門咧，相對政府嘅好處咧，佢冇咁官僚化，係比較靈活，去照顧啲弱勢群體。對市場嚟講，呢、這個公民社會係公共利益為主嘅，所以亦都唔會咁容易扭曲啊，去到咧損害社會價值。咁呢三個一定要平衡。如果冇一個強嘅公民社會咧，你會出現咩情況咧？好容易就係官商勾結。 OK， 一定有第三個部門出嚟之後，先至有一個平衡嘅治理狀態。 你頭先都講到咧，有提過一個所謂咧，依、這個咁嘅三個部門之後咧，其實慢慢顯到一個叫做一個叫做公共領域。公共領域呢個概念可能係，我相信可能就係譬如話係啊哈伯茅斯德國嘅即係哲學家裏面提出嚟咗。依公共領域啊，所謂同公民社會啊，依、這個關係點樣嘅？即、就、係、是、公共領域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咩叫公共先啦？ 係。嗱，呢個公共當然就話超越咗一個即係個人嘅利益嘅一個領域，佢要處理嘅嘢係一定要係超越個人嘅，超越一個私人生活嘅世界嘅。咁但係呢個公共要去到幾大咧，就好爭議嘅，因為有啲時候咧，有啲嘢可能係一個小嘅群體嘅利益，可能係一個集體利益，算唔算公共咧？咁樣，但可能小群體利益咧。最撚尾都發係公共啊，譬如話一個殘疾人士嘅一啲問題，譬如通道，好多人就會嘈啦。佢哋咁少數人啫嘛，就唔要理佢啦。但其實諗諗，每個人都可能會殘疾嘅喎。可能聽日一個意外地震，大家都變咗殘疾。所以咧，其實有時唔係用大小去決定嘅，而係話咧喺一個社群裏面，只要一個成員可以享有一個咁樣嘅服務嘅話，或者物質嘅話咧，其他人都可以享有。咁呢個好多時候就定義一個公共好重要嘅定義。好啦，你仲啱啱講公共領域啦。德國嘅哈伯馬斯咧，哈伯馬斯咧，佢嗰個公共領域概念係好複雜嘅，佢同公民社會好相關，但係唔係完全一樣。佢最重要其實講咩嘢咧？就話個社會裏邊咧，其實你要理性發展嘅話，其實你需要發展出咧一個領域出嚟，俾人去進行對話。呢種對話當然要真誠啦，講道理啦，唔係就係睇你嘅背後嘅身份地位。通過呢個過程裏邊會產生一種公論出嚟，而呢個公論咧會影響到咧政府咧究竟應該做啲咩嘢咧，先至係符合個社會嘅價值同利益嘅。咁所以一个真正嘅民主咧，其实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嘅话，你点样做得到咧？有一个公共领域就好重要啦，不断将呢种民意表达出嚟。咁呢种公共领域，我哋当时去睇十七、十八世纪嘅出现嗰阵时候咧，佢主要讲几个方面嘅嘢。一方面系啲报纸嘅嘢，报纸就嗰阵啱啱开始出现啦，开始揾啲所谓商业资讯，跟住啲商人咧慢慢就谈好多公共嘅事务。另一方面咧就系一啲好具体嘅空间嘅，譬如话喺欧洲里边一啲嘅广场。飲咖啡嘅地方，沙龙，法國嘅沙龙，或者好似喺德國咧啲 table society 俱樂部，咁呢啲地方就係啲人去聚埋一齊嘅。咁其實咧，佢同公民社會就好相關。你就話公民社會可能提供咗一個社會基礎，俾人去進行對話。但係咧，對話到一個地步，如果能夠產生到好似哈伯文所講嘅，佢哋關注嘅嘢已經超越咗好個人嘅利益，而慢慢上升到一個整個社會裏邊公共嘅利益啦。咁咧。呢、這、一個就係佢所好希望要建立出嚟嘅一個公共領域。 嗱，聽咁講啲話，當然啦，我諗就從古至今有人可以聚埋一齊，我哋食飯啊、傾偈啊、飲茶咁樣啦，係咪？咁好明顯就唔係淨係單止一個咁嘅就咁係飲咖啡聚會。係咪你覺得呢個公共領域裏邊啊，要係一個有政治性嘅先至叫公民社會嘅領域咧？ 哈伯馬所講公共咧，嗰個佢嘅定義咧就話同國家相關嘅。就用呢個做 一定係同政治有關係。 係啊，就係同國家或者公共事務啊，就係國家相關嘅事務。所以佢甚至連國家都可以參與嚟討論嘅。咁所以你如果兩個人喺度傾下著衫點著好聽下，聽日邊度旅行啊等等咁樣，咁會產生到一個公共領域嘅。咁呢個其實喺個對話過程裏邊咧，你啲嘢慢慢涉及到同政府相關、同公共事務相關。咁而當時譬如話商人最早嗰時咧，其實佢哋發展報紙咧，其實睇邊度買貨平嘅啫嘛，邊度出到貨啫嘛。但慢慢發覺佢哋嘅經濟活動同嗰個政府抽税等。是很相关，跟住慢慢就讲，如果冇民主，你唔好要我交税嘛。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佢就本来开始可能讨论私人嘅嘢，完全利益嘅嘢，慢慢发觉佢哋同政府同呢个权力系完全分割唔到，咁开始讨论公共嘅问题。 咁即係話咧，係其實整個我哋講喺我哋公共事務裏面講咧，就我諗一直都有傳統，以為就話 呢個公共社會啊、公共事務裏面咧，就俾啲官去做咯，一啲政客去做咯，係一政治家去做咯，學者做咯，係、普通人民咧係無權過問㗎。咁、我諗我都覺得係傳統中國嘅智慧就話、是：，最好同官就冇關係嘅嘢，係咪？公還公，私還私，係咪？愛曬歸愛曬，神歸神。近直接講實咧，就覺得有個感覺就係話，而家依公共社會裏面咧，似乎係現代社會裏面一個重要現象。但我仍都仲問，我作為一個簡單嘅即係小市民，用市場決定我嘅市民，所以啱就話我係買嘢食嘢食飯啫嘛，我係一個人民，人民係你同我都係人民，我點解要參與公民社會？點解要參與一個公共事務啫？點解要關心我啫？呢嘢我唔識㗎。我唔相識噶嘛， 你唔去理政治，政治都可以理你噶嘛。咁你睇下我哋喺文化革命當中，你唔攞正義，你都會捲入去。即係我哋唔可以靠運氣噶嘛。即係話，如果每個人你真係覺得你有個自由嘅生活係好重要嘅話咧，你就要諗一諗點樣保護你自己喜歡嘅。你如果你見個花樽，你自己屋企好靚，你都諗下點樣唔好俾只貓撞埋去撞爛佢啦。自由比個花樽可能更加重要啦。 我覺得嗱，呢個就係我太少力量啦。我哋真係小市民一個閒談傾偈，我梗係講下邊個好，邊個唔好。但係我諗，我係講緊啲人民啊，我普通人裏邊嗰聚埋一齊嘅時候，我係驚噶嘛，我怕嘅，我覺得人微言輕嚇。咁、我哋個做嘅時候咧，似乎就不談政治應該好啲噶嘛。 你啱啱講得好啱啊，即係話單獨嘅個人咧，其實會好恐懼嘅。其實所以點解公民社會嘅理論重要，就話好多時候係透過一個連結嘅過程裏面咧，人先慢慢慢慢嗰種恐懼去除咗。好多人都話七一遊行當年嘅2003年咧，佢哋之前咧其實好失望等等，一上到街，突然間有一種好清楚嘅 solidarity 團結感，原來香港人唔係真係咁死心嘅，唔係咁失望嘅。所以呢種連結嘅重要性就係咁，其實每個人心底裏面都有啲力量嘅。好多時候就怕自己做出頭鳥，突咗出嚟嗰個人，或者覺得自己係咪我自己怪咋咁樣？所以呢種連結咧，係對於所謂加強你嗰種能力感係好重要。所以你講得啱啊，其實公民社會就係想處理呢個問題，單獨個人係就是、你啱啱講嘅感覺。跟住我再講，連我哋中國嘅傳統裏面都唔係好似你咁講法。我哋而家研究中國嘅公民社會發展咧，喺晚清嘅時期裏面咧，你見唔見好多酒樓茶館咧，都會有時候貼話不談政事 啊，係啊， 就係因為談得太多政事啊嘛，先至會貼呢個字啊嘛。即係話咧，其實並唔係我哋想象咁樣咧，係喺中國嘅文化裏面咧，我哋完全唔理。其實七十年代，就算金耀基教授佢哋研究香港嘅政治文化嗰陣時候咧，公民文化嗰陣時都發覺咧，原來我哋香港人係非常之關心政治嘅。喺討論政治上邊嚟講咧，係完全唔低過德國或者美國嘅。只不過差別喺邊度咧？就係香港人覺得自己冇能力去改變個政治環境，所以呢種無力感咧，反而係我哋長時間裏邊喺香港嘅政治文化最有問題嘅地方，而唔係在於我哋關唔關心政治、討唔討論政治。你阻住爸爸睇新聞啊，鬧你噶喺新聞時間裏邊。所以公民社會重要性就係將呢種能力感咧，係建立翻起嚟。 嗱，依個建立嘅時候咧，係其實係咪都要靠個所謂要咩團體啊，係政治嘅團體啊，點樣去組成噶啦？ 公民社會可愛嘅地方咧，就唔一定係政治團體開始。你諗下啱啱講啦。Habermas 講嘅公共領域可以係咖啡館開始 的。OK， 所以其實咧好多公民社會研究裏面咧，只要人連結起嚟咧，就已經一個好重要性基礎。或者去體育會睇波做粉絲級咩都得 嘅。呢個幾得意嘅嘢啊！啱啱我哋嘅節目時間夠啦，好多問題咧，仲要係同阿建文兄都係討論。咁我哋大家係下個禮拜我哋再一次再探討呢個問題啊！好多謝各位。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